生承德倾国倾城，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 唱一唱。 刀枪被子门儿寂静，灯火 唱两句，后头呢再有王老师，唱《京韵大鼓》。

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，今后是今后好好的把他的嗓子吊给吊了，奉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 看那刀枪剑还不错，这个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。 感谢大家。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

翻把那头蛇扎。凤姐说：“嗨，咱是一家人，有谁把眼挑？得了，有空啊，常来坐坐，姨婆寂寥。”贾瑞这么一听啊，咧着个大嘴笑。他哪知这王熙凤啊，口塞沙塌塌的心思荡荡。王熙凤和贾瑞分手之后，心中是十分的恼火啊，心说：好你个贾瑞，找到我二奶奶头上来了，今天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就不知道我王熙凤的厉害。王熙凤他爸死是对着那平儿细笑，当时间二人定好计策一条，要叫狂徒挨那遭，挨那遭好遭刑罚。这天贾瑞果然把那凤姐儿来瞧，进门来尊声嫂嫂，一向可安老，小弟我问安的来呀。哎呀嫂，哎呀嫂嫂，你可知道一混，哎那混，混出笑。只觉得六神无主，一当山摇，说梁二哥他怎不回家，叫嫂嫂寂寞无了。凤姐儿说：嗨，我这一腔的忧闷呐、啊、又有谁爱的谁谁知道。半着头的细瞧，凤姐儿说：哎，大白天日的，不许你挨那瞎瞎胡闹。 门往西桥，盼到天黑红日老。小贾瑞捻足了脚劲儿往家跑，怀里像揣着三只耗子跟两只猫，心头啊突突突的不住跳，没法抓了也没法挠。好容易看到天黑红日老，您看他摸着黑出家门，蹑足千踪溜里溜秋，不敢抬头大只腰，来到了龙伯府西川台的小家道，蹲下身来把那凤姐儿等着啊。好，这贾瑞细细一身在那儿等着，您看他立住耳朵听动静，眯着眼睛往外瞧，不住的探头又锁挠，嘀嘀咕咕的直发毛。他恐怕有人看着去报告，又恐怕那凤姐来了找不着，就觉得藏着躲着明着暗着都不妙，蹲着怕，哎呀站着有点高。二更二点月光脚，贾瑞喜气上眉梢，美的他出事心里笑，乐得他肠子痒痒是没法挠，自己暗把自己叫，哎呀贾瑞呀，你的福气可真不薄啊，怎么有这样的好事从天降，是不是我家的坟头风水高，要不然呢是我的模样长得好，致使那王熙凤拿我这榆木的脑袋愣当驴不跳。三更明月被云照，只等的贾瑞心急似火烧，相凤姐既然跟我订约会，怎么不见嫦娥将九霄，莫非是连二哥的今晚回家了，莫非是家务缠身正操劳，莫非是故意冤我设圈套，莫非是这山望着那山高。只等得贾瑞心急似火烧，连二嫂说今晚出谷准来到，如今已经四更交，挠一挠我到前院把他找，又怕平儿知道了不能饶，倒不如啊，嘿，趁早回家去睡觉，何必在这儿把夜熬，主意定溜溜秋秋将要跑，不料想两扇小门全锁牢，急得他又蹦高来又跺脚，急得他抓破了耳朵把腮挠，急得他走投无路是直学嚎叫，就好像孙悟空在火焰山呐、啊，烧着了一身毛。五更月落天将晓，川台内朔风吹面似刀削，冻得他坐着屋子把肩抱，浑身如同冰水浇，站得他两腿生疼肿了脚，扎的扎枝血先好，累得他如同毛驴把磨套，撅着大嘴儿直攥着。

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刘鑫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刘鑫继续在空中曲院等候您。 有些东西少比多好，比如减少垃圾，美化环境；有些东西分比和好，比如垃圾分类，变废为宝。